这是全球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之一。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就是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的形式，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这首歌曲集结了60位歌手合唱，但是能够有 solo 的歌手仅仅只有三分之一。从歌手的角度看，其实这是一次歌手的超级比一比，歌词页并没有著名演唱者，正好考验歌手音腔的辨识度。而当年的公司和歌手自有大小派之别，难得的是出场序和曝光度从歌曲的需求考量各安其分。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声音辨识度也非常的高，来听到周慧演唱的这一首《相遇太早》。

梦如人生，人生如梦，走过了悲欢，见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 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梦，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卸下生活的包袱，让自己满面春风。很多时候我们给了自己诸多不必要的包袱，所以我们错过了太多美好的风景，失去了太多我们应该拥有的美好的回忆。人生短暂，我们太看重自己，而给自己太多的期许和压力，到头来却遗憾没有活得称心如意。所以与其倒是遗憾，不如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真心的做自己。继续来听李杜，为爱犯了罪。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已无路可退。你对我肆意哄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多占百处也无所谓。廉价的激情像是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空洞的惊呼和泪，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让渡给谁，反正梦已被摧。是我的泪，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彻夜不归，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戒不了思念，关不掉危机，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 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起不起，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吧。 那声音的确不是特别好的那一种，没有什么技巧，没有什么磁性，也许不够明亮，甚至有的时候你会担心他破音，但是他就是那样昂着头大声的任性的唱着歌曲。找一个明媚的天气，听一个青涩的女生缓缓的为你哼唱出那些美好的稚嫩的爱恋。如果喜欢，你会听到你心里的声音，如果不喜欢，那就把它抛开吧，因为你已经不再青涩了。继续来听周杰伦甜甜的。 生活

心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少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能再决心不再陪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忍。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以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这首歌怎么听都觉得很耳熟啊，因为它跟花儿乐队的那一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前奏包括中间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像，所以呢也曾经啊他的这一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也被指抄袭了刚才听到的黎明这一首我的亲爱。而其实黎明的这一首歌呢是由日本的著名音乐人滇原敬之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而粤语版的词呢是由刘卓辉为黎明量身制作的。今天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黄丽玲《我值得》。 把委屈脱掉，换上自由奔跑，我选择离开你幻想中的美好，因为我值得做回自己最好，不需要为你化妆，好像我是你想要，你要那个谁熏的眼，朦胧之间只准看着你的脸，你爱那个谁踩着高跟鞋，每日每夜只能跟在你的身边，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跟谁约会，要去哪里就走，不需要给谁宝贝，爱要完美无缺，不像那个谁，你要那个谁爱慕的 要见面。 是黄丽玲罪恶感专辑当中最直率痛快的摇滚歌我值得，歌词呢是鼓励女人要爱自己，要看重自己，不要为了爱情而做谁的附属品。那每一个女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且呢只有相信自己值得一切的美好，才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其实男人好像也是这样，像赵传很丑可是很温柔，这样也很有魅力啊。来听到赵传的这一首哦，莎莉。 哦，莎莉，不要将我忘记，我所有温柔都已给了你。如果你看过我为你写的日记，我知道你会了解，过去都是不得已。 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调频 FM99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市房山区汽车流通发展促进会第3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7月14日至7月16日在房山区澎湃汽车公园隆重举行。

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郭靖在树上唱歌，这是由知名的作曲人陈小霞加知名的作词人姚若龙继下一个天亮之后呢，为郭靖量身打造出他的一首专属歌曲。这首歌也是有别于以往的那种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一种轻快加很甜美很跳跃的曲风来打造出了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情歌。接下来听到阿杜演唱林俊杰作曲的这一首《放手》。 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眶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过，是一种温柔，你和我都会好过，你和我也有一天会望回头并笑着说，放手也是一种寄托，你和我何必执着，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你爱过了，爱过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光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 这首歌收录在阿杜的第二张专辑《坚持到底》当中，阿杜又是以这种很洒脱的失恋男人的形象出现的啊。歌曲当中说，让回忆它随着日子走，我们都爱过，所以失去了爱却还拥有着爱过的回忆，是否每个恋爱过或者失恋过的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呢？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来到刘若英的